Keep a View 来自于英国的一位唱作歌手 Ash Wayne。 在这里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那今天是1月12号星期四。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知道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听新歌的时间了。 哎，没错，今天看到了很多这个新鲜的面孔出现在眼前哈。 对， 有很多不一样的组合也是想都没有想过的。 这种组合可能是因为这个演出临时搭档的吧。 哎，也可能是因为一些活动哈。就比如用歌唱类的节目让两个好像你觉得不是同一个领域的人放到了一起。 哎，这也是观众想看到的那种新鲜感。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 Ash Wayne 呢，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男唱作人。除了有才华之外呢，其实他现在通过自己的这些音乐上的才华已经把它变成了财富。太厉害了。 哎，确实是没错哈。也非常厉害，拿过很多这个大奖了已经。 是的。 那继续来，刚刚说到这个跨界组合，也不算跨界哈，应该是两个人这个擅长的歌唱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对 凑到了一起唱了一首新歌。 对，他们两个人一定是因为天籁之声这个舞台， 哎， 所以就有了这一次的合作。这首歌曲呢是由著名的词作人梁芒来填词的，就是杨坤和华晨宇一起来带来这首挂彩。 You're the only, not a copy. If anything or anyone, you're a miracle. Beautiful, so shine bright like the sun. You're a part of me, make a better me. I admit I'm not the perfect guy. My one reason is you. Lead with your heart, bring your soul next to me. Shine, you're the bright for the whole world to see. No, don't burn out, I'll never let you down. You're so beautiful to me, my Mona Lisa. My Mona Lisa. Baby, you are like a masterpiece. Hanging in my gallery, a centerpiece. Selfie picture from a movie scene. You're the only one and only. Gotta keep you around. No, I won't stop believing you. You with your heart and your soul next to me. I feel like you're the bright for the whole world to see. The whole world to see. No, don't burn out. I'll never let you down. You're so beautiful to me. My Mona Lisa. My Mona Lisa. Your heart and your soul next to me. Shine, you're the bright for the whole world to see. The whole world to see. No, don't burn out. Oh, I will never let you down. You're so beautiful to me, girl. That Mona Lisa. 这张专辑的名字也是这首歌曲的名字， 嗯， 来自于歌手 Brandon Howard， 没错， 听他的这个声音啊，会让我突然间想到了，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嗯， 当时是在什么后街男孩他们流行过去那个风潮之后，之后， 哎，你说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就特别有年代感，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是要陷入回忆中， 然后呢， 当时有一个小男孩就跟他的声线特别的像，嗯，好像。我现在有点忘了他的名字啊， 嗯， 什么亚当还是什么之类的吧，他是后街男孩其中一个主唱的弟弟，当时唱的歌曲跟这首真的非常非常像，所以他风格像， 哎，你是说声线像还是风格？ 整个都特别像 啊，好吧， 所以我感觉十年如一日啊， 嗯， 可能是年轻的声音，他们也都会有一些，曲风上面 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 对，喜欢的风格。 对， 元素差不多。 嗯，那他的爸爸呢，也是一个歌手，是 R&B 歌手，所以从小就有这种音乐的熏陶。这个看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成长起来的男孩子啊， 嗯， 有一个必经之路，就是先要经历那种风格上面就不是特别的个性化呀。 哎，你说的意思就是受到这个正统的音乐教育之后，他就很难先去打破这个， 嗯，有可能。反正现在听起来有点像， 嗯， 因为他早期的 Justin Bieber。 嗯， 感觉也有点像啊， 会有一些， 对， 嗯，继续来听歌啊。刚刚说到这个，再来看一个墨西哥的这样一个兄妹组合吧， 嗯， 他们应该算是很多人眼中很陌生的一个组合了。 对，一说来自于墨西哥城，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哈，大部分来自于英国、美国，那些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发达国家哈， 嗯， 那这样两个兄妹呢，他们是一个15岁，一个18岁就开始随着他们的爸爸去写歌了。又是来自于家庭的这种氛围的熏陶， 没错， 所以一起来听听他们带来的这首 Helpless。 When you were by my side we would shine like the northern lights, the glow is soft and green, feel like I could do anythingHeartless darkness crept across and covered up my eyes. How to stop your shadow from leaving all in black and white. And covered up my eyes. How to stop your shadow from leaving alone in black and white? And it's 40 nights since you quit my life. Left without a sound, left without a sound. I hate this, to feel so helpless. And it's times like this that I miss your kiss. Wish we never met, wish I never. 我等得好长，从懵懂少年到孤独的王，这一世我爱得好伤啊，任你把剑扎进我胸膛，我的战马飞腾 平天下，你的琴弦拨动伴我笑天涯，愿为你舍江山，为你卸铠甲，愿牵你的手，陪你到青丝变白发。 这首《风》啊，孤芳不自赏。对，就刚刚因为马上有一首歌，也是我刚刚不小心说出了两个字的名字哈。 对，是下面的一首歌。 嗯， 而这首歌呢是现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孤芳不自赏》。虽然我没有去看这部电视剧，但是呢，确实是看到了一些宣传。 嗯， 还有就是在跨年的时候呢，也看到了什么新歌首发啊。 哦，你是不是说在湖南台是吧？ 是的。 哦。因为我当时也是没有关注，就是最近看到他这个电影的一些原声带出来了，包括这个主题曲，我们刚刚听到的《孤芳不自赏》， 它是电视剧吧？ 对，它是电视剧，但是这个不是原声带，电视的原声带出来了吗？ 嗯， 这首歌是霍尊来演唱的。 对，霍尊，我觉得他的气质还是特别适合一些古装啊、中国风啊，就这种特别的吻合他的个人的这种形象啊。 哎，没错。 来看看下面的这一首吧，也是来自于同一部电视剧。 是有多爱他呀？ 哎， 又来一首。 其实他这次好像包括请到刚刚听到的霍尊， 嗯， 好，接下来会演唱的这是韦礼安和郭靖， 嗯， 好像还有谭晶，邀请了很多艺人来为他唱这个主题曲啊、片尾曲啊、就插曲啊各种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实力象征啊。 嗯， 那这次演唱的，刚刚你说到这两位啊，他们之前其实为台湾的偶像剧有献唱过， 嗯， 也是大家当时特别喜欢的几部，像什么《心愿便利贴》呀，还有 哇， 真的有点早了是吧？ 因为我当时在想这部剧当时应该是 很早了。 我妈妈特别喜欢看，然后我还跟着看了几眼。 真的有很多的阿姨是很喜欢追偶像剧的，尤其台湾偶像剧。当时， 嗯，对， 还有一部就是那个李大人吗 ？ 对啊，那个叫 陈幼卿 ，对对对， 哦， 那部剧当时韦礼安他们也唱过主题歌，当时听都会感觉， 嗯， 哎呀，好怀念呀！一听这个声音出来，就想到当时看过的偶像剧。 哎， 来听听这首新歌吧。来自于电视剧《孤芳不自赏》的《风景旧曾谙》。 Yeah.

这首歌超级有过年的气氛， 对，以至于我们两个人真沉浸在这个气氛当中， 一直在挥舞双手， 对对对，马上感觉到这个真的马上快过年了。 嗯，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大闹天竺》这部电影的主题歌， 哎， 欢乐中国年加上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所以刚刚听到应该大家知道是谁了哈， 对啊， 就是宝强。还有呢，里面有柳岩和岳云鹏和白客他们去进行组合献唱的这首歌曲， 对，也是四位主演。不过我们听这歌的时候真的感觉还是很热闹的，应该是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要全国上映的一部电影。 哎，就是你不觉得欢乐中国年这首歌应该是小的时候好像是听到孙悦演唱的吧，反正很有年代感，但是就很熟悉，听到这个旋律很开心， 很亲切。 嗯， 想到我们小的时候特别期盼过年的那种心情哈， 就忍不住嘴角上扬，觉得好像年味儿要越来越近了。哎，我是昨天注意到啊，就街上那个路灯上面开始挂上这个红灯笼了。 有吗？ 对，有，你可以一会儿下班的时候看一看， 关注一下啊。不过你说这个以前我们期盼过年的是那种嘴角上扬啊，特别兴奋啊， 嗯， 觉得可以什么穿新衣服啦， 对对对， 然后跟小朋友一起玩耍啦，还有那个守岁，对吧？ 嗯， 晚上一定要熬夜 熬夜。 但是现在一说到过年就变成了什么为了躲避家人的这种追问然后要买张机票去度假 立刻飞走 这真的是有点无奈哈， 可能烦恼不一样吧。 嗯， 小时候的烦恼可能就是平时的时候吃不到一些好吃的东西，吃不到糖果，过年的时候可以吃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非常喜欢过年。 是因为我们的心愿和要求越来越难实现和满足了。 嗯，可能是这样的。 简单一点吧，其实就把这样的一个假期当成是自己可以去调节的，跟自己熟悉的这些，比如回到家乡啊， 嗯， 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们去相聚，而且呢去回归的一个时间。 对，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你像咱们平时的工作就已经很繁忙了，节奏很紧张， 嗯， 可能更多的来讲，春节假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好能够让心灵放松一下的假期， 放个假啊。 对，就不要有那么多的烦心事，不要有那么多的人去围着你问这个问那个， 好像是有所指啊 我今天也有点头疼，怎么办，这个年怎么过。 我们所以一定要每天都要送上音乐，要用音乐呢去治愈一下大家， 是治愈一下我们自己吧 对，当然同时也会治愈我们自己。 嗯， 在这也是再次欢迎一下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 我是张婷， 星期四来听新歌。所以下面的这一首呢又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个创作人 Daniel Powder 带来这首全新的单曲 Delicious。 The way your body moves, cherry lipstick kisses, sends me to the moon. You got me so excited, gonna wrap your legs around me, let's get on it.Yeah.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歌感觉呢像是刚过完三十儿，现在到了大年初一。 哎，漫漫人生路来自谢霆锋和钟镇涛的演绎。 对，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搭档呢也确实是有一种回归的感觉啊。 哎， 曾经这种港式的电影啊或者是音乐呀、啊、我们也都是特别的喜欢啊。 嗯，这是一个新的电影叫做《决战食神》的一个宣传主题曲啊。 嗯， 谢霆锋是之前十二调风味一直在这个做菜哈、 嗯、 也是有个食神的称谓。钟镇涛呢是之前他，我记得他和张国荣还有袁咏仪还有赵文卓演过一个叫《金玉满堂》的电影，印象非常深刻。 嗯嗯，所以这也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些偶像了。 对、 不过你刚说这个谢霆锋做菜， 昨天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他在菜市场，谢霆锋现身菜市场，然后呢，各种摊主纷纷合照，还表示谢霆锋表示非常配合，各种合照。 那大娘，这个蔬菜能不能便宜一点呢？白菜送我一颗呗。 没问题，来照个相吧。 哎呀，这样也是突然间接地气了哈，有生活气息了。 对，他喜欢做菜嘛，做菜的人是一定会去菜市场的。 对，那其实像这个电影《决战食神》的话，其实哎，也是先放了一个老歌的主题曲来唤醒一下大家这个记忆哈， 对， 重新改编了一下这个主题曲。总之就希望这些电影吧，它不管是续拍改编或者是其他的创新也好，不要到最后只有主题曲可以听 啊。这样的电影其实也挺多的。 对， 不管怎么说，这个很欢快的鼓点响起的时候，就像刚刚说的哈，我们就感觉到它是过年了，团圆了。很热闹的这种气氛， 有一种大团圆的气氛。 对， 我们快难忘今宵了。 难忘今宵就放在最后吧。哎，发现今天其实带来很多的电影的主题歌。 哎， 下面的这一首呢，又是来自于一部电影，是叫做《萤火奇兵》，是一个动画电影。 但是这个风格完全转变了，变成小清新的风格了哈。 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周子妍带来的《萤火虫》。 身上，我懒洋洋抖抖翅膀，露珠划过我的肩膀。你说你最害怕在孤独里彷徨，我说不用慌张，有我在身旁。有爱的力量散发着光芒，有爱的光芒温暖你胸，爱的胸膛温暖你一点点一滴滴一丝丝忧伤。萤火虫飞，萤火虫飞，点点星光在黑夜冲飞，萤火虫飞。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真的有那种江南水乡在慢慢流淌的感觉。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央视的一个大型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片尾曲。 对，有丝竹的这种感觉哈。 嗯， 其实这首歌呢是尚雯婕来演唱的，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是属于又刷新了一个认识。 嗯， 因为之前听她的电子舞曲，包括摇滚的，包括一些比较独特的这种音乐风格，她都拿得很稳，然后也表现得很好。 嗯， 没想到这种古风，然后有一些中国风的这种 歌曲也是完全能 hold 得住。 嗯，还是因为她自己真的是有唱功、 嗯、 有实力的一个女歌手。虽然在包装上面看起来有的时候有点夸张，有点出 位，前 卫，对、 嗯， 但是其实实力是摆在那儿，像 Lady Gaga 一样啊。 嗯， 正经起来唱歌的时候，大家都得服。 是啊， 对，都给跪了。 哎。 嗯，那、正在收听到的音乐随心听，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了。 嗯，没错， 是来自于一个应该是独立音乐人啊，他是花粥， 嗯， 带来这首《遥不可及的你》。 没错，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明天就周五啦，明天见， 拜喽！ 我要去流浪，不是因为我厌倦了家乡，不是男人这里的冬天太长，而是我终于都知道你的方向。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感伤，不是因为我突然的成长，不是有天有人向我递一颗糖，而是我终于走到了你的身旁。我从前相信这世上有一个温暖的人，只为我悲喜，为我阻挡着人间的风里，为了找到你，从未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而事到如今，终于明白我命里没你。我曾遇到许多美丽故事，也曾以为那些是你的名字。我的执迷不悟感动了我自己，你却还是一样遥不可及。所以我开始向往着远方，像是那些曾经有你的地方，可我未曾想过的人海茫茫，让我每日每夜迷失方向。我从前相信这世上有一个温暖的人，只为我悲喜，为我阻挡着人间的风里，为了找到你，从未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而事到如今，终于明白我命里没你。我从前相信这世上有一个温暖的人，只为我悲喜，为我阻挡着人间的风里，为了找到你，从未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而事到如今，终于明白我命里没你。 北京时间12点整。